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我哋情商翻啊，笋哥翻嚟录音嘅。咁咧，今日我哋谈一集系咩啊？笋哥，送礼。 送礼啦，即系事完就咁嘅。话说咧，就系、小弟喺北京公干咗十几日，咁咧嗰边咧就其实啲人都系即系大家一有生意关系咧，就即刻变咗做兄弟嘅。 唔系有生意就变兄弟啊！屌你老味，有生意都变兄弟。 跟住然后咧有一日咧就去咗，即系其实差唔多走啦，翻屋企咁样。咁然后咧就谂住带啲手信俾阿爸阿妈咁样。咁然后咧就行超级市场，咁然后咧第一时间咧佢就即刻买咗串冰糖葫芦俾我食。 哇！好柒难食啊，冰糖葫芦！屌你老味，我话俾大家听，小弟三十年前去北京，去捻咗两笪地方。第一笪地方咧就去即系食嘢嘅咧，就去全聚德。当年去全聚德咧就用啲粮票啊，即系佢哋有啲嘅外宾粮票，同埋收外汇券，就去换一餐即系烤鸭食。另外有一笪地方好多小食卖嘅咧，就系、 王府井 咯，唔系王府井，小食咧，你嗰阵时喺嗰、那个紫禁城后门嗰条大街叫咩名啊？ 紫禁城后门条大街唔记得喎。 就喺嗰度，咁你擺滿曬噶。 而家冇咯。 係啊， 紫禁城後邊啊嘛。 係啊，後門啊，啱啱城門後邊。 對住呢個景山公園。 啊，係啊，係啊， 冇曬啦。 我話俾大家聽。 而家係條馬路嚟。 細個未食過冰糖葫蘆，就買一串食。 屌撚高興啊嘛！ 一咬落去，出邊係脆，因為當年我去北京，當年未試過咁凍，零下十六度喺北京。我話俾你聽，咬落串冰糖葫蘆，噹一聲，因為佢係嗰啲冰糖嚟噶。哇！里面啊，好似食失乸春咁啦，又亮到亮，嘟嘟嘟嘟嘟。 咩叫失乸春？哦， 粉噶里面。我屌我老母，我以为我食乸嘢啫。我细佬食捻完之后，一粒就抌捻咗啦，谂住抌下。之后咧有个 B 就望住我哋，有个细路仔，嗰个系生嘅细路仔。哇！屌你，咩人类食品啊，大佬？咁另外咧有一种嘢叫做酸乳酪啊，佢哋咧就唔系叫酸乳酪。 酸奶。 哎、好似係咁噶，但係咧就好似雪糕咁噶結到，咁開頭以為哇，屌你有咩雪糕啊，大佬！三十年前想去，哇，屌你未食過雪糕啊！三十幾年前真係未食過雪糕啦，幾日未食過，好多人未食過雪糕，諗住食個雪糕，哇，奶爺，佢結到咧嗰啲酸奶結到好似杯雪糕咁嘅樣， 嚇、 啊！哇，佢一開個蓋啊，以為爆屎佢添，即係好多人都食 變奶， 已經識我啲朋友，即係屋企人已經係。好中意食芝士酸奶都以為爆屎佢，即刻塞翻俾人，即刻塞翻俾嗰條友。 不過食呢啲嘢，我有兩個經驗。 係。 一個經驗就係、食酸奶咧，其實我差唔多支招都食嘅。 係。 佢哋咧有一個北京，但係北京就同呢個其他地方又唔同。 係。 北京有一種酸奶咧，就是、有一個圖案裝住嘅。 我未試過。 咁然後咧就，我覺得好奇怪，點解咁有印象呢？因為咧佢係蜜糖酸奶啊。咁據我所知咧，應該蜜糖就唔可以高嘅牛奶， 係咯， 係咪啊？ 係啊，好似係 啦，即係好似係食咗有問題， 有問題啊！ 咁但我屌見到通街都有人食，咁 啊，介埋試下食啦， 咁咪食下啦，即係見到佢啲人都未慣低嚇，跟住然後就啊都幾好味喎， 係啊， 咁然後就第二次就喺烏魯木齊， 係 烏魯木齊裏邊咧，嗰啲人有手打雪糕噶， 哇！ 跟住然後 我喺泰國食過，強而有力嘅動詞，再講一次。 佢唔係咯，都幾好食嘅。佢係佢係啲土耳其雪糕咧， 係 打完之後咧，其實會溶噶嘛。 係啊係啊， 溶咗有去溶，再打過新嘅。 係， 所以你食嗰個咧，永遠都係頂到咳出嚟嘅。 係， 底嗰啲唔食嘅。 係， 咁啊幾好味嘅。 佢攞啲冰水打噶嘛，冰加，總之係冰嚟嘅嗰啲。但系融到好似又水又冰咁嘅嘢咧， 見到佢隻手下邊戳戳下咁咪有。 哇！好撚柒難食，總之我食過啲屌咧，後屘都係食翻。 咁然後就話説咧，就去到嘅時候咧，咁啊眼睄睄下耍啲人耍嗰樣啦嚇。咁、然後咧，佢咧就打個眼色叫個夥計，然後個夥計啊冚爛埋曬。 嗱，我想問你邊度行先？ 王府井。 王府井啊！ 王府井。 哇！好大喎、啊，王府井。 王府井。 唔係，我去嗰陣時係條街嚟，後巷嚟嗰陣時。 而家係咩咧？如果咧，其實大家有翻下大學嘅經驗咧，咁、一個地方啊，總係有幾條大街嘅。係，譬如話成都有春熙路啦。 係。 大家熟啲嘅深圳有一個叫做東門市場啦。 係。 廣州有北京路啦。 係。 即係其實全部都係咧一啲好闊。 但係以前我去嘅時候就我講一講我以前王府大街嗰個印象啦、我以前行王府井，大街係點嘅咧？架旅遊巴停埋一邊。 咁咧個導遊咧就講，即係國語帶我哋去一條後巷，即係而家等於香港咧好多香港區專賣玩具嗰條街叫咩名啊？ 灣仔春 灣仔春園街就喺春園街咁樣咯。咁咧兩邊係掛曬咩咧？我話俾你聽，當年北京最多即係嘅手信係咩咧？你諗都唔使諗，當年北京你冇諗住有啲咩古董嘅字畫嗰啲，我屌諗住買呢啲落嚟，點知係乜都冇，最多係咩金銀火袋，因為當年佢哋嗰個糧食嗰、那個即係佢哋當年對糧食嗰個尊重，同埋佢哋當年非常之咁尊重呢樣嘢嘅時候，就係、是火腿。佢哋嗰陣時我哋買金銀火腿得意，因為唔識整喎。咁咧佢哋係點咧？將佢片到嗱，我哋去買金銀火腿，佢俾我哋試嘅，咁係點咧？將塊金銀火腿片出嚟，即係你一揀一隻火腿，佢就即刻哇片少少，攞好似把英吉沙刀咁嘅嘢擺落我哋個口度，即係你試啦，即係好熱情咁樣試，因為收外匯券喎嗰陣時，咁啊一咬個口度就風雲變色啦。你試下一隻未製過嘅金銀火腿，你將佢切片擺落你個口度啊， 好香嘅喎，其實 製過就香，即係你知唔知金銀火腿香港食嘅火腿，一隻金銀火腿要出水出好多次。先是而家我哋食到嗰啲金華火腿，如果直就咁封乾金華火腿，嗰陣味又哇正咯！ 佢哋咧叫咩咧？喺雲南咧，佢哋有一種嘢叫，我哋成日話人哋豬螺豬螺啊， 係 話人豬螺其實係咩嚟咧？其實咧係一隻豬， 係 咁啊，成隻原隻封乾， 係 咁咧，你去到佢嗰度咧，就即係再睇，再見到一隻豬嘅時候咧，就係、是、一隻。扁咗嘅豬 啊！哦，啲豬餅 係啦，嗰啲豬餅咁樣，咁係真係圓塊咁片出嚟食，係幾好味嘅。 係，金華火腿唔得㗎。 不過可能 唔係，因為金華火腿嘅醃製方法唔得啊，一定要做過，即係製過香港就係一隻金華火腿要出過水先食得㗎，因為佢有陣噏味㗎。 香港肯定冇本土嘅金華火腿。 冇 咁撚多手工。 係啊，金華火腿一定要出水先食得㗎，就咁食唔到啊。 咁然後話説係點咧？咁啊，嗰個夥計咧就噼里啪啦咁啊買曬所有嘢翻嚟啦，咁然後咧，我心裏邊都即係你有時咧，我終於明白點解翻大陸咧貪污係咁容易。你諗下，佢係你個客，佢同你有好多個萬嘅生意，好多個萬啦，幾多萬唔講啦。跟住咧，然後咧，佢一定係希望喺討好你嘅時候咧。因為我哋未完成單生意嘅，即係價錢都未講，唔係即係價錢都未講曬。咁然後咧，佢一定會諗辦法討好你，係咪？ 係。唔係得收到。 應該收到嘅喎，嗰位上次都收到。 上次收到。你照翻啦，喂，筍哥。 即係咧，佢一定係會諗住討好你。 啱。 咁然後咧就。佢嗰時候咧就買完之後成袋咁樣。咁其實你買極都係百零蚊咁樣。 係，我想問你買啲咩先？ 買咗一隻原隻嘅全聚德嘅片皮鴨啦。 點帶上機啊？ 冇問題啊，熟肉係得噶。 但係佢點包㗎？ 哦，抽真空㗎嘛。 哦，即係你剪開膠，佢喳一聲會張開嗰啲。跟唔係，但係佢係咪即刻燒即刻抽嘅？ 哦，唔係。但係可能整咗一日咁樣。 哦，明白。 都好食啊！好食。跟住然後就買咗一包嗰啲咩柳麻花啊！ 哇！ 幾好食嘅。 唔係北京咧應該好食啊，香港嗰啲嘢。 好食。買咗嗰啲即係點講咧？嗰啲製過嘅香腸啊。 香腸。 即係嗰啲咩鴨肝腸啊。 好唔好食啊？ 都幾好食啊嚇！因為我中意食耐咗啊嘛。 係。 我諗我好快死嘅， 應該都會。 成日食嗰啲咁嘅閪嘢咧。所以就即係我諗佢加埋買百零蚊嘢咁上下啦。你隻鴨都八十幾蚊，咁你仲要咩？ 咁啊抵食喎， 即係有時你買隻鴨俾人咧，咁佢仲有好多醬料啊。 啊，係喎，佢包唔包醬㗎？ 就唔包啊。全聚德係包醬嘅。 包醬同埋嗰啲皮咧都包啊。 就唔包。 蒜咧？ 另外買蒜就一定冇得買啦。 係。 咁有咧，就佢買俾我都唔緊要喎。我助手跟出跟入噶嘛。 係，每人 買多份俾我助手。我心諗，佢懟到埋嚟。 冇理由唔要啊！ 你冇得唔要 啊！ 好唔俾面噶，即係又唔係咩大禮咁樣。 係啊 係啊。即係，所以咧，你咁上到去，有時啲人就撲街啦。屌你，有啲人諗住送盒月餅，解開份月餅裏邊咧又有張紙。 屌唔係叫你去反清復明喎，張紙。 張紙係咩嚟㗎？ 張紙係一間屋嘅屋契啦。 唔係嘛？ 唉，你都未聽過啲上面賄賂嘢幾撚癲啫？ 係咩？ 係啊，上面送啊送得好勁啊！ 即係係間屋嘅屋契。 即係有時你諗下，只係送一啲好少嘅嘢俾你。係啦，咁但係裏面咧可能混含住大玄機啊。係。講緊我嗰度可能係真係唔過一百萬嘅生意啦。係。即係可能即係唔過一百萬嘅生意有一百蚊嘅賄賂。 哇！咁你短期計生意 啱啊？你諗下過億，即係有啲上面過億嘅工程有幾難啫？ 屌，過億梗係唔難啦！而家係大陸有過億工程。 咁你諗下，其實就真係好簡單。係。係啊，佢冇乜㗎，然後咧就撲街啦。送完俾我上到車，嗰人咧笑眯眯咁樣啊，即係覺得即係我哋都千恩萬謝咁樣啦。咁然後咧，咁佢又話：，我哋呢啲佢老婆仔喺後邊講， 唔係，我想問呢條友做咩啊？ 佢係一間玻璃廠嘅老闆嚟， 好大玻璃廠。 喺大陸嚟講叫細，三百人。 屌你！三百人， 佢咧就根據佢嘅我點樣嚟定佢嘅大細咧？我就問佢每年做禮要做幾多？佢話50,000左右。 50,000係細。 細啦。咁如果咧大廠大概咧，一般咧有規模嘅廠咧，大概係30,000一年。 係啊，差唔多。 咁佢呢個規模俾50,000，即 係唔大咯，間廠唔大。 不過但係你又要諗翻轉頭，你要根據你原油價去睇，即係你譬如話你揾1億人一齊做油炸鬼咁樣，咁你賺得幾多錢啫？ 係。 咁但係你調翻轉用300人賣玻璃咧，佢賣邊啲咧？佢係賣 microwave 嘅玻璃。 microwave 微波爐。微波爐用嘅玻璃，咁微波爐嘅玻璃對個温差要求好大咁，咁樣係唔係嗰啲普通嘅玻璃杯兩毫子一斤嗰啲？咁佢係買啲好高 quality 嘅玻璃，咁你所以 即係自己生產自己做， 自己生產，咁啊揾到客錢嘅， 應該揾到應該。 咁然後就佢老婆喺後邊就 kick 咁樣啦，就話：，我哋真係好啦，去到周圍都有朋友咁樣。咁然後咧，咁佢就話係啊，我哋兩公婆出街啊，行勻全中國，除咗西藏，度度都有人管食、管住、管接、管送嘅。 嗱，呢啲香港啲港產要學下啦，香港啲年青人仲以為自己好撚巴士幣啊！ 跟住然後咧，我心諗撲街啦！你最撚最好啊，唔好翻嚟，唔好過嚟香港。 香港講真一句啊，佢如果香港佢應該有啲客嘅，譬如佢賣玻璃咁，即係有啲廠商幫佢攞貨。 好多好多香港客。 咪係咯，佢落到嚟一定管接管送管食管住。 我啫，屌你最怕揾我咧，我要做同一樣嘢。 係咁啊，大佬我。 屌你咩？你香港同大陸唔同。 係啊，你喺求其喺海港城行個圈，我最貴嘅都可以送朱古力俾你啊，大佬你唔好諗住屌你入去啊行完。 係啊，唔係同埋。點青啫？佢又請我食咗幾餐飯。係。咁啊都唔係啲咩名貴嘢，普通嘢啫。咁但係都係嗰度當地名店啊，咩天津狗不理嗰啲咧。 狗不理幾好食，我食過。當然都幾好食。 薄嘅包皮。但係咧佢唔係有水準，即係你其實一個包好食咧，就真係好似。 我覺得佢似小籠包咯啲感覺。 佢就最好就好似鼎泰豐嗰啲，哇！你咬落去仲有湯噶。 鼎泰豐嗰啲就。台灣嗰啲我覺得就好食過大陸嗰啲。 係啊，好渣啊！其實唔係真係話咁好。 唔係，我當年去九不理食係斷根計嘅。 我都係斷根計。 你都係斷根計今年。 佢個撲街，佢哋係一買。 啊幾斤就係咁食啊！屌，當飯食噶嘛。 買咗6籠。 6籠。 1籠啊，9個。 啊。 冚家富貴4個人食。 唔係，佢哋斷，佢哋係當飯食㗎，你明白？係 啊。 即係佢哋唔係話。呢啲係小食，佢哋真係飯嚟㗎呢餐。 係啊，佢哋北方人係食麵粉同埋 麵粉、 麵條。 係啊，同埋佢哋食嗰啲我嗰陣時我記得去四川咧，用糧票食，佢哋餃子係點咧？斷根買一盤，咁咧當飯食嘅，即係冇其他配菜㗎啦。 其實餃子係好食嘅。 你試下斷根食啊！ 我成日都食一盤餃子。 一盤喎、 啊， 佢哋一盤俾你燒青盤一盤、 啊。哦，冇唔誇，即係而家邊有啊？而家可能一盤16、17就係咁就。 係，佢哋斷一燒，但係嗰陣時咧，因為佢哋個糧食咧，即係我上去嗰陣時個糧食，佢哋嗰種尊重就係得丁字咁。嗱，你塊呢字啊，即係手指公前面嗰節嘅肉咁少咯，那個餃子咪全部都係粉咯。 佢就 以前我去就係咁。 佢就有一份主食就係、是我通常就會咁叫嘅。叫一份肉，可能咧，因為而家東坡肉可以叫一件嘅啫嘛， 係咩？ 可以，即、就、係、是、你食唔到咁多噶嘛。 但係好唔好食啊？ 好食，好食， 好食。 東坡肉叫一件，或者係叫一嚿嗰啲叫做茶醬骨， 哦，炸酱骨都好。 即系好中意食东北菜，因为一系咧就叫一件嗰啲叫做叫一件羊扒。 有羊扒食添 啊！有，好容易揾嘅啫。羊排咧，佢 叫。羊排 叫一件羊排， 烧嘅， 系啊，羊排，咁啊叫一碟饺子，然后咧叫一碟嗰啲东北沙律， 系， 东北沙律系萝卜，红萝卜，唔系，即系佢哋嗰啲，佢啲红萝卜系紫色嘅，就唔系我哋嗰啲红萝卜， 好靓 喎，红萝卜，呢个青瓜， 系， 西芹， 系， 佢唔系好似西芹嗰啲香菜咁样，香芹咁样嘅， 哦。 跟住，然後即係有幾樣嘢咁 mix up 埋一堆嘢，然後俾啲芝麻醬嚟點下點下，咁啊有菜有肉有啲餃咁樣，咁啊一餐嘅啦，好簡單。咁如果有時有啲 friend 喺度，咪叫多個拔絲咁樣。 拔絲好食，我記得我有一次去北京，咁大個仔第一次食，因為佢有啲嘅嗰啲叫咩蒙古人定嗰啲叫咩新疆人 啊， 新疆有一樣名菜，呢樣名菜真係要同大家講一講。煮羊肉就唔係輸羊肉啊嚇， 哦 okay, 煮羊肉 我食過嚇， 係真係用水煮噶嘛，係係 係， 哇酥到， 佢哋就唔叫煮嘅， 啊 佢哋叫燉， 啊係係係， 佢叫燉羊， 哇酥到真係，我都好食得酥，冇辦法入到口， 要睇下咩你奶氣奶咁多應該冇問題， 唔係真係酥到真係冇辦法入到口，即係佢真係 臭過閪， 真係臭臭閪，佢攞包藥材咧就去煮嘅，嗰啲羊肉。因為佢用隻羊真係用水煮，哇！真係酥撚到啊！哎、 我上次啊去邊度食咧？ 啊，係咪去西？係咪去咩啊？ 烏魯木齊。去烏魯木齊食嘅時候咧，我就食咗一間好正宗嘅 啊， 嗰啲叫做唔知佢哋嗰度叫清真菜啊， 係 好正宗嘅清真菜，即係我諗係佢哋湯嘅時候唸個經放曬血嗰啲嚟。 係。 咁然後咧，佢嗰時候問我咧，佢問我叫撞山藥。係。定係唔知咩山羊，佢問咗我有幾種羊嘅，咁我問就侍應邊種會冇咁騷咁樣，佢、就話唔好，如果你怕騷就唔好食羊仔細嘅羊，咁、然後咧就食只大啲嘅，咁然後佢就食一隻羊髀嘅啫，好大隻咯上嚟咧，即係我諗一隻前臂咁大咁樣，咁啊點啲辣油啊， 騷唔騷啊？ 都。O、okay, K， 即系我明白你嗰种意思咯，系有阵酥味，但系 即系都食到， 都食到嘅，几好味嘅。 因为我中意食羊，但系都系有啲羊系真系食唔到嘅酥捻度。 跟住啊，咁啊，言归正传啦。 系讲翻谭颂礼， 即系咧，其实点解会突然间谂起呢件事咧？就系谂下啊，其实送嘢俾人，即系有时 唔系中国文化嚟噶送礼。 今次我翻大陆嘅时候咧，就学到一样嘢，即系咧就因为上到去做嘢嘅时候咧，啲捻样个个唔听使啊。 是 因为第一佢唔系你嘅部下啦，第二有啲地主心态啦、我喺度做咁耐，屌你突然间空降落嚟阿芝阿庄，我屌你魔咁样。咁然后咧，我就觉得喂处理唔到，咁我咧就漏嘢嘅时候咧，就 call 咗一个上咗上面做嘢好耐嘅食品师，夜晚一齐食饭倾下偈，研究下呢啲问题，我点搞咧咁样。咁然后咧，佢话中国咧而家你想做嘢咧，就两个方向。第一就打鳩佢， 真係打， 真係打。 佢還拖點搞啊？ 佢話譬如話咧，你平時出去嘅時候咧， 啊， 嗰啲友好撚中意打尖噶嘛。 係。 如果咧你夠僵嘅時候咧，就一手推開佢。 係。 係啊，佢如果咧見到你有吉事嘅時候，佢就怕撚咗你。 咦？不過發明家都係咁講喎。 係嘛？ 係啊，發明家上大陸跑唔得。 佢話你同佢講啊冇撚用。 係啊，講冇撚用。 你同佢講完之後，佢仲哈哈笑添。 係啊。 即係佢咪照做咯。 啱啊。 佢話但係咧，你聲都唔聲，然後一手推開佢嘅時候咧。咁佢又驚啦，屌，然後你作勢打下佢嘅時候咧，行遠啲添，係啊，即係調翻轉就係你自己睇下大底體型啊、size 啊點樣啦，即係你覺得喂，屌有時行過嘅時候見到絕對優勢咁時候，屌你見到， 你估啦呢個世界都有絕對優勢，有啲細粒好抽啊嘛， 咁啊同埋佢唔啱啊，係啦， 不過通常大陸係咁嘅，你推開佢佢會讓你， 係啊，即係 呢樣係真嘅，呢樣我自己都有咁嘅經驗， 即係你同佢講啊， 大陸仔講呢啲嘥氣嘅真係， 嘥氣 嘅，你同佢講，你同佢講拳頭好撚過。 第二咧要佢死，咩意思呢就是咧喺佢工作上面咧，只有你可以決定佢做定唔做。係。係啦，咁樣咧就我聽完之後咧，心都覺得佢話一係就咁，佢話咧佢自己咧就每次翻香港行過嘅時候咧，咁佢咧就乜都買嘅，即係譬如話細小到嗰啲 鑽石鏈嘴啊。 哇！鑽石鏈嘴都叫曬幾皮嘅一個。 唔係細啊，細細粒咁嘅意思。但係譬如話香水啊咁樣，佢話咧都擺定一大扎喺度。佢話咧其實咧我個人都唔係賤唔係狗，即係唔係諗住去做啲貪裝枉法嘅嘢，唔係我係送真錢。佢話，但係咧，有時喺大陸咧，最緊要係咩咧？就係、是，哎呀，呢、這個已經談咗不上攻略嘅喎。不過算啦，都其實都係啲題目都係有關嘅，其實，即係最緊要同其他人咧建立平和又普通嘅關係。 哇！呢樣嘢好難喎、啊，平和又普通就好難啦、啊。 即係佢話咧，唔好令到人哋覺得你爭咗佢。係。你又唔好令人覺得咧，你又唔好令人覺得咧，佢欠咗你太多。係。系啦，即系咧，大家咧就保持住咧，可能系个限量就系喺一至两餐饭同埋一两件礼物里边。 明白。 咁然后有咩必要嘅时候咧，先至再重手，先至再落重手咁样。 系。 咁佢话你有啲人翻到嚟大陆做嘢，即系你见到有啲有似样啲嘅同事，咁你真系要得闲上落嘅时候咧。 系。 咦？系咪佢有声啊？ 有声，有声，有声。呢条瓜，呢条瓜啊。 即系咧，就系、是、要俾要买，即系得闲行上行落都要买啲嘢俾佢， 系， 即系令到佢高兴啊、开心啊，咁同你做嘢先做得到咯。 啱啱。 Even 你系老细，佢系伙计都系。 系。 咁有时我觉得啊， 喂，咁你老友啊，几好啊，送下香水，因为香水好得意啊呢样嘢。如果一个用开香水嘅人，无论你送男装或者女装香水，佢都系咁喜欢嘅。 嗯、 即系佢最多操用嘅啫、 嗯。 即系一支唔中意嘅香水。 系啊，佢自己都系咁谂，即系佢话喂，爹你送。其實你睇下你其實個 target 嗰人係邊個？ 啱啱啱。 佢送嘢個諗法就係咁嘅。當我送嘢嘅時候咧，我就揀人送。 啱。 即係喺成個 community 裏邊咧，邊個同我最熟咧？ 係。 或者係邊個最有用咧？我每次上嚟就送俾佢，其他人唔送。 點解咧？ 咁但係又唔好俾人睇到喎，送嘢一定要私底下送。 係。 唔好覺得咧喺人哋面前咧攞咗我，喂，千祈唔好。 明白。 即係嗰啲我一去到嘅時候，哇，擺低件禮，哇，你睇下我呢份禮物就係俾阿莊㗎。係係係。 咁呢個面子係你自己要，唔係俾人啊嘛。係 啦，佢話咧就私底下送， 明白。 送完之後咧，然後就慢慢咧，佢一定會幫你去建立你嘅幫派嘅。點解咧？因為佢會話俾佢身邊啲人聽，喂，原來阿筍哥會送嘢嘅喎。 係。 咁然後咧，啲人就會諗啊，下次如果佢送俾我又好咯。 係。 於是就會諗。 點先可以令到人哋？ 我有啲咩嘢可以 contribute 到咧？即係我可以付出啲咩？我即係已經唔係問我可以為你做啲咩啊？ 係我有啲咩額外付出可以得到呢啲嘢啦？ 唔係即係唔係問你可以為我做啲咩、 啊？ 已經開始咧即刻變成我可以為你做啲乜啦？ 係 啊，即係咧，跟然後就佢就幫你即刻拉幫結派啊！ 係， 好快就會完成到呢個網絡。 明白。 咁佢。呢招其實都幾聰明， 呢招好高。 我唔使落去逐個識，但係想識嘅我嘅人就大把。咁然後咧，佢話佢有個咁嘅經驗，即係譬如話送咗俾前台嗰個秘書小姐。咁、 嗯、 然後譬如話佢上面做生意，你啱啱今日張票收咗數嘅時候，佢第一個打電話俾你，咦？好似阿 boss 張票收到咯喎。係、 嗯、 啦，你不如啊今日。寫翻快啲寫封信過嚟，唔係即係將 invoice 過嚟，咁今日咪有錢收咯，咁樣。係。諗一諗又係喎，你其實俾幾百蚊，屌你收數快人哋幾個月。 啱。 係咯，如果唔係拖下拖下，我啲錢又去呢度又去嗰度咁樣。 第一種法。 去到你過嚟嘅時候，我唔諗俾你，冇錢就屌你咯。 啱。 即係有時諗翻轉頭又係。 唔係好聰明㗎呢個做法，但係你要揀人咯，揀一個非常之咁，即係第一佢要做得嘢，第二佢要。比較 smart， 你唔好送俾戇柒柒嗰啲屌你，嗰啲唔好 合作。即係咧，你要睇中咧邊一個人咧，先至係你 target 嘅目標。 啱。 咁同埋佢話，其實咧有時幾百蚊突然間手指啊漏咗，佢好容易嘅咋。係。佢話喺上面咧，最緊要就係、是、即係你唔好令到自己太難過咯。即係你個個都諗住同佢攣同佢鬥，其實你鬥唔到咁多㗎。 啱。 屌你超人都 要。即係要硬手段咧，唔能夠贏啊。 係咯，你終有體力枯竭嘅一日啫嘛。 係。 是啊，即是大陸人是，是啊，即是你是要用很多方法去處理他的。即是始終都是卑鄙無賴的多，英雄 好見。他們為什麼不是卑鄙無賴，那些叫什麼賴皮。 是啊。 他們很賴皮的，他們真的。 很賴皮 的。即是經過文革的洗禮，他們真的可以很賴皮。 那你送禮有什麼經驗 呢？我舉一個很得意的例子給你聽。那呢，我們開放冷氣熱嘛。 好啊，好啊。 啊，那呢，有一個很得意的即係送禮嘅經驗想講， 話說咧，當年咧，我有一個朋友，咁咧就去即係識有一個嘅醫生嘅女仔。咁呢個醫生嘅女仔屋企好似好即係有啲錢㗎啦咁。咁佢咧就話：喂，阿九護士，我想送一份禮物俾佢考試。你話送啲咩好呢？咁咧我哋卒之度咗好耐。咁咧就我就即係同佢一齊買啊。咁咧就去呢個 Hair 咩啊，買一個筆袋。咁裏邊咧就刨定幾支鉛筆就熟擺咗落去。咁嗰幾支鉛筆當然唔值錢啦，但係個筆袋貴喺度有。 係咪中華牌呢？ 中華牌又唔係嘅，嗰啲即係飛飛 Castell 嗰啲啦，即係總之外國嘢啦，即係唔係中華牌，但係個筆袋係貴到嘔電啦。另外我試過收過一份禮物，就係一個即係錶商送俾我嘅一份禮物，咁亦都係即係非常之咁即係窩心。咁咧當年咧我就即係同呢個錶商咧就有啲嘅即係爭拗啦。個錶商就送咗一個著眼木嘅手錶盒俾我咯，即係個意義係。因為個著眼木嘅即係成本係好貴嘅，即係而家著眼木你求其買個煙斗係著眼木嘅，即係坐底都幾千銀。咁佢當年送一個著眼木嘅即係手錶盒俾我，可以擺到睇下先六隻手錶。個手錶盒好貴嘅，真係就係個意義好貴，即係個意義大於嗰個盒嘅用處咯。 啊！但係有冇試過咧？你係透過呢個送禮啊，係去完成咗某一啲目的咧？ 哇，好多喎、啊，多到咁 都受唔到。送禮係咪將佢呃女上床咧？其實 嗱，呃女上床又唔得，但可以令到你同人咧更進一步就一定得。話說咧，當年咧我同一啲嘅即係喺澳門做嘢嘅時候，咁要達到某啲嘅目的啊。咁、你用一啲官方途徑，你達呢啲目的得，等下啦，攞個籌啦，我得閒就會揾你噶啦咁樣。唔係話我今日上嚟等咗六個鐘頭啦，阿姐。是啊，我哋老细系咁嘅个性格，哦唔系嘛，屌咁阿姐一落去楼下，咁就即系梗系买一啲即系小礼物啦，咁个小礼物都唔少噶啦，咁有啲咩礼物你系买咗之后可以即刻换翻钱嘅咧？黄金， 哦， 啊，黄金，咁仲要买咩金？金饼，即系一粒粒嗰啲啊，零折扣，金饼买出买入系零折扣啊，唔使扣火号啊嘛。佢稱咗幾多係幾多噶啦嘛，攞張單去，佢咪買金粒。 哦， 實際啊，唔使一聽都唔使等六個鐘六秒鐘啫嘛，屌！即係佢打開個盒，話係、有少少禮物送俾你啊，咁我仲叫包嗰個人話、你唔好揾個啲咩鬼嘢袋包啊，你攞個首飾盒包，即係包戒指嗰啲，咁人哋以為戒指，一打開金餅兩粒，搞掂。 但你有冇諗過咧？送禮嘅時候咧？有冇諗過啊？即係其實都要處理嗰個問題啊嘛。第一，我要諗下我送啲咩，又保得住人哋嘅面子。 係， 唔係佢收嘅時候咧，唔會覺得好似收咗我好多嘢。 係，唔係睇下嗰單嘢係乜嘢咯。嗱，睇下嗰單嘢係乜嘢。譬如有啲嘢，你譬如上次對阿姐咁，你係一定要覺得你份禮係大禮啊嘛，仲、要一定折得翻現啊嘛。即係嗰樣嘢係問題咯。即係有啲禮物你。送俾某啲人，梗係要即係份禮好淡，個感覺好淡，但可能要好貴重，表現到你嗰、那個誠意啊。咁有啲嘅講一個得意嘅例子啊。我試過去一個朋友嘅即係婚宴，有一個另外一個朋友送咗即係一個好特別、好特別嘅禮物俾佢。咁而家好多都做到㗎啦，但係就係啲平嘅嘢啦。嗱，紅酒大家都有飲啊。而家有啲紅酒就係可以幫你黐你結婚嗰個 label 落去㗎嘛。即係結婚你譬如阿 John and Mary 結婚，咁就黐阿 John and Mary 幾時幾日結婚。但係呢啲而家有啲平嘅紅酒鋪都幫你做到㗎嘛。咁咧，我有一個朋友咧送俾另外一個朋友呢份真係大禮。大家都識得有間酒莊叫 Benford 㗎咯。Benford 係一間， 有好似聽過下喎。 總之超級市場有得賣嘅。Benford 就普通酒窖佢邊即係邊幾多邊幾多嗰啲咧，譬如邊十二啊、邊六嗰啲喺超級市場有得賣，有邊廿五啊二，我驚唔知邊五啊二廿五啊，即係嗰個酒桶嗰啲酒係冇得賣嘅，普通超級市場咁係好貴嘅，因為Benford 可以由幾十蚊一支到幾萬蚊一支都有嘅，即係佢 range 可以好大。咁咧佢又送咗一支係幾千蚊嘅酒，但係咧上面咧就用打字機喺個 label 上面就打住 Peter and Mary 結婚。咁咧 呢份禮係真係好大，因為你要嘥好多錢，同埋要好有面，呢間酒莊先肯幫你做。 哦， 即係你嘅面子，第一一定唔要嘥。 嗯。 第二，你一定要同間酒莊好熟。第三一樣嘢，你要嘥好多錢，即係佢可能佢幫你打，淨係話哦得啦，我收到電話我就幫你打，但係之前你同間酒莊個關係要嘥好多錢，你先可以建立個咁嘅關係，佢先可以幫你打人哋嘅名上去。咁呢份禮物係好大好大份。咁亦都收到嗰個，亦都好開心，因為即係嗰個亦都係一個飲酒嘅，即係好中意飲酒嘅人。咁呢啲嘅禮物係好難去到，即係言喻啊！真係，即係呢啲禮物好開心嘅，收到之後。 其實真係上到去作戰嘅時候啦。 啊！ 即 係。另外我想講一份禮物，我以前我記得講過，有一個手錶牌子我係好中意嘅，喺十年前到啦，叫 Belling。Belling。Belling 是一種，他們不叫手錶的，叫 Instrument。 什麼叫 Instrument 呢？通常是飛機師很喜歡用的 Belling 手錶。我當年就瘋狂迷上了 Belling 手錶，也都跟 Belling 手錶的、即朋友很熟在裡面做的，譬如他叫 Engineer 老闆、啊、都很熟、 嗯、 當年我生日的時候 Belling 手錶就即不是送手錶給我，比手錶更加貴重的一個禮物，一張紙、嗯、一張 poster 全部 Belling 的人簽名，包括瑞士，即係呢張 poster 我仲擺啊 keep 得好好，因為你冇可能揾，你冇理由一個盲目黑齊揾到 Belling 老細簽名。 各位觀眾已經聽得好清楚啊！即係成個 project 咧就係咧呢個筍哥咧就係諗緊點樣請人食飯送禮物，九護士咧就係諗緊點樣收人禮物同俾人請食飯。 唔 係 啊，有我有送個禮物俾人啊，送金頭錢餅啊，大佬屌，嗰啲咪送過咯。 啊、 即是你说、送礼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技巧，即是很好。 同埋请食饭都是很有技巧。 很有技巧，你第一你要去啲地方你要唔即唔令人哋去尴尬、啊 嗯。 我点解咁讲呢？有一次我撞到一个细侄女。咁啊细侄女呢就係、是、当年帮我哋拍嘢嗰个细侄女。咁呢就佢而家已經亭亭玉立啦，因為我都唔認得佢。 對波唔係好大啦，已經。 唔係啊，佢買嚟叫我嘅時候唔認得佢，但我咁重化妝，佢而家做啲化妝少咗，真係唔認得佢。咁、 啊、 佢一叫我阿九哥哥咁樣，嚇、啊啊、你係邊個啊？咁我就不如一齊食餐飯。我未放工啊，咁我有放工，我一齊食餐飯。咁我同阿九哥講，我不如一齊去支柱松湖食一餐啦，去奇柱，去呢、這個奇柱松湖。咁我阿九哥就講一句：你嚇死人哋啊！即食飯是一個很有藝術，即是你想著、啊、我們吃餐好一點，不如去這裡吃，但是那個地方可能吃一餐，即是我和九婆有時會吃的嘛，譬如一餐一個人一千人，我們可能負擔低，但是對一個小妹妹來說，你帶她去吃一餐，她以為你玩東西嚇死她， 對了，又不是砌她 啊，她說不如不要去海港城吃一餐，你嚇親人家這樣出之約她又不到，這樣就最好，即是吃飯也是一個很得意的、即是即係個好得意嘅決定嚟，唔同我哋食飯食一餐求其，你尤其食政治飯，你揀選嘅地方、揀選嘅地點食物，呢啲係好即係好難去到揀㗎。 係啊，你譬如話我哋做外國人生意咧， 係 即係咧成日都會同外國嗰啲 dealer 啊或者 supplier 啊，佢哋會一齊食晚飯嘅。 係 咁嚟到香港嘅時候，咁通常可能錢係佢俾嘅，但係 location 一定係你揀。 啊 咁去邊一度食啲乜嘢點咩菜咧，就成為你最大嘅。 係呢個係啊，真係。 即係你有時你要知道。 誒、哎，你講完一單，我有一單嘢要講嘅。 我近排同一個猶太人食飯。 哇！好尖尖。 嗰個猶太佬食飯咧，佢有幾個快 TV 啊。係。第一食過嘅嘢咧，之前要念經。 係 係係。唔係，如果係鮮肉嘅話咧， 煮把刀湯嘅時候要念經。 念經同埋要放血。 係啊，把刀湯嘅時候又要有啲準則嘅， 跟住咧，然後咧，所以咧就係、是、所有裝個豬肉嘅器皿咧唔可以用，係 啊 係 啊， 跟住咧，所以最尾咧去食素冇辦法，即係你去到國，即係你去到北京咁樣，你邊有一隻鑊冇炒過豬肉嘅？ 冇炒豬油都難啦、啊。 係咯，咁同埋唔可以用豬油啦。 係啊。 咁後來我哋蒸緊條魚，條魚咧又唔可以有，唔可以冇鱗， 唔可以冇鱗， 唔可以冇鱗，一定要有鱗魚。 哇！即係啲鱗係要黐住喺條魚上面嘅。 係啊。 點食啊？ 即係你有唔係，即係佢條魚之前一定要有輪嘅。 哦，即係刨咗一件事。 即係其實咧，佢哋譬如話你請客食飯，佢咁啱佢就係呢個以色列人係即係一種一個想機品牌裏面嘅老細嚟嘅。 哇！大鑊。 咁 嗰時候咧我就即刻， 可唔可以講咩相機？ 唔講得。 哦，定緊 off mic 講啊。 今日上網嘅時候咧，跟住然後我就即刻去抄啦，即係即刻睇以色列嘅大使館喺邊度。 係。 然後咧再去問一下有冇以色列大使館咧。即係一個，因為以色列佢哋全部人都係猶太教， 啊、 即係好多猶太 人。 咁然後咧，睇下佢有冇啲咧，佢哋 approve 咗嘅餐廳，有一間。 係咩邊間？ 喺就係、是、喺北京嘅酒吧街附近嘅、哦，得一間嘅啫。 得一隻間。 一千零一間。咁然後咧就，但係太遠啦，因為嗰日佢都趕住上飛機嘅時候咧，我又趕唔切。咁啊，最尾帶咗佢一間 蔬菜館食， 去食齋咁樣。咁、佢都食得好開心。 明白。 咁但係咧就係、是、有時就係、是、如果你帶佢去錯地方， 大鑊啦！ 佢拎到斬你老母啦！ 係啊，因為阿發明家都試過，香港咧原來亦都係好少呢啲地方嘅。嗱，香港最多呢啲地方喺邊度咧？你唔好諗住尖沙咀喎。香港最多回教徒住嘅地方原來係天水圍。嗯。即係你要唔要聽我電話先？我 再繼續。O K。 咁咧，原來香港能夠做到以上嗱，譬如你買嚿。 不如 push 下，唔知邊個。 未得未。咁咧，原來咧香港咧就你想去啲即係食即係回教徒好多嘅地方嘅餐廳咧，邊度有呢？ 我以為元朗添。 元朗啊，真係元朗。元朗邊條街呢？嗱，元朗咪一條街喺合益街市後面嘅。 哦，後面嗰度有俗稱小咩？ 咩小咩？ 小 小尼波爾，小西藏。 系啊，小尼老母 嗰度咧有三間肉檔，係、真係回教徒開嘅。 即係佢一 啊 殺只嘢。係 啊，有祈禱，有即係嗰啲刀咧係祈念個經啊。如果大家想去影相咧，千祈唔好啊！我話俾你聽，佢將出邊嗰度已經貼咗出嚟，有一張好大嘅橫額。就有一個相機打個交叉喺度啊！你試下影佢真係攞把刀斬柒你啊！因為佢啲刀好得意嘅。咁咧就唔同我哋香港劏羊劏牛嗰啲刀嘅，咁佢嗰啲刀咧就擺曬一把把喺度，咁佢哋劏羊嘅時候咧，最多係劏咩劏羊？我親眼見過啊，即係睇你又冇所謂啫，真係只羊咧係生勾勾。咁咧食環處就捉過幾鑊㗎啦嗰度，咁佢點劏咧？就係只羊咧一嚟到咧就即係劏喉放血先，第一時間放血㗎啦。咁一放血咧，啤啤聲嗰度咧，嗰啲水渠嗰度你見口，跟住因為佢喺後面放嘅啫嘛，街市後面。咁咧佢放完之後咧就即係整毛啊之類之類，咁啲刀咧就真係一把一把擺曬喺度，咁啊之前又念經念得大輪噶，咁咧又即係一路劏嘅一路念，咁劏完啲人就排隊買噶啦，咁咧隔離有間餐廳。嗰間餐廳咧食嘢唔貴啊！我介紹大家去試下，好正宗，非常正宗嘅，即係呢個回教徒菜式。咁佢一個佢哋嗰度淨係賣 mutton 啊，即係羊肉飯，因為雞啊嗰啲佢冰鮮嗰啲佢而家唔賣，即係佢個老細廣東話非常之流利，你唔信同佢講，佢係驚係即係唔係好似用回教徒嘅形式去殺啊，咁所以淨係賣 mutton 嘅啫。嗰度有得食一個午餐，包一個佢哋中東啊。嘅 中東包 湯，好似綠豆沙咁嘅嘢，開頭以為哇甜嘅啦，冚家產鹹嘅，總之食下鹹嘅綠豆沙啦。咁之後仲有啲中東包啦，你講咁咧都係賣25蚊嘅啫。咁你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食下，非常之地道正宗嘅、但係就小弟食到嘴都歪，因為太正宗啦。咁話說發明家當年咧就揾咗一間，原來香港嘅洲際酒店咧有一間餐廳咧係可以。附標到呢啲條件嘅 洲際酒店，唔係話我喺洲際有做嘢喎。 係，佢話香港咧就揾到咧洲際酒店咧一間餐廳啊，可以附標到以上嘅條件嘅，真係做呢啲肉俾你食。咁啊，當然阿發明家帶俾帶去食啦。原來佢哋咧中東佬咧最中意食咩咧？即係佢哋即係去傾生意嘅時候，咁咧原來中東即係佢因為嗰個中東客指定要食，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即係要放血之前， 係啊，要屌你老母 嘅。係，咁之後咧，原來佢哋好中意食龍蝦，因為中東冇 啊， 因為中東冇龍蝦食，咁啊喺度食龍蝦啊，咁啊，即係佢阿發明家講俾我聽就係揾到呢間餐廳咯。 哦。 咁啊，好得意㗎！呢個即係如果大家想食呢個傳統中東菜，就去呢、這個即係嗰條叫乜怪啊？合益街市後面咧，總之就 唔撚記得啦。不過我都可以俾啲貼士大家，如果萬一咧，即係請鬼佬食飯又冇乜錢嘅時候咧，即係兩樣，即係要準備三樣嘢。第一咧，一定要有好食嘅咕嚕肉。 啊，係啊，佢好中意食咕嚕肉。 第二咧就係 唔好食內臟， 椒鹽魷魚。 啊，椒鹽鮮魷係。 係啦，第三 炒飯。 唔係，燒鵝。 啊，係啊，佢哋好中意食。 因為燒鵝有好處，佢斬開一件件同我哋食嘢嘅方法好似。係 啊係啊係啊。 即係我見過咧，係啲大排檔嗰度咧，啲友仔咧係一人叫一隻燒鵝食。 咁撚黐線！我話咁撚癲嘅屌。 即係咧就係跟即係同埋有啤酒咯，啤酒。咁其實咁啊夠啦，佢哋好簡單嘅其實。 因為咧，我以前識過個法國妹，咁啊法國妹咧好得意嘅。 識唔識吹簫嘅咧？ 好叻啊！有法國妹係老朋友啦，咁咧好得意啊！佢咧有一次帶佢去食呢、這個食小菜，咁話説咧有一味小菜就佢好中意食啦，就係、是、咕嚕肉。咕嚕肉佢字正腔圓同佢講俾你聽叫咕嚕肉嘅喎，即係佢有兩樣嘢。鬼佬好好叻嘅，我識過一個鬼仔人炒飯，字正腔圓叫㗎，炒飯咕嚕肉。因為可能佢外國好多，即係佢個味濃啊，好中意食呢兩樣嘢。我識好多鬼佬都係㗎，日本人亦都係一樣嘅。上次日本仔嚟香港，佢可以講兩樣嘢就係咕嚕肉。三明嘅咕嚕肉，炒飯雲吞麵，字正腔圓廣東話。 雲吞麵係啊，即係其實咧就係、是、最好咧就係椒鹽嘢。係 啊，香口嘛。 嗱，椒鹽蝦，椒鹽白飯魚，椒鹽沙椎，椒鹽魷魚，呢啲都通常都贏緊嘅。 係啊係啊係啊。 魚咧就其實唔一定要食斑嘅，其實 唔係佢哋最主要就係唔攞骨為主喎，為主要目的。 因為咧食斑咧其實都有個壞處，就係、是、斑咧佢。通常都是葱姜葱蒸啊， 系 食咩咧？食椒豆豉辣椒煮嗰啲，即系嗰啲叫豉椒，用豉椒煮嘅鱼，譬如话鲳鱼， 系啊，佢哋好中意食啲浓味嘅嘢，咁咧就即系淡味嗰啲鲜味，佢哋食唔到个味觉，即系呢样嘢好得意啊！咁咧，另外仲有一次，即系同阿法国妹一次食嘢咧，有个甜品，因为嗰间系间好高级嘅中餐馆。個甜品就衰啦， 啲法國妹會舐你只田螺咧， 真係。誒，唔係舐大大，我佢講個即係甜品係咩嚟啊？就係、是、呢個紅棗燉呢個雪蛤糕。 嚇嚇！ 大撚我啦，咁佢食撚完先問我係咩嚟喎？嚇！咁我梗係講俾佢聽啦，字正腔圓解釋佢聽，即係用英文用呢、這個，因為即係解剖生理學嘅角度解釋佢聽，第一時間將頭先食嘅嘢攞曬出嚟。好高速啊！即刻块面青一青，就去厕所将头先嘢呕晒出嚟，几捻大晒。咁另外咧，我想讲一样嘢，饮食嘅文化好得意。记唔记得当年大荣华点解会红？就是、因为董建华去食过两餐。 系咩？ 系啊。点解董建华会拣大荣华咧？呢、這个头先阿顺哥讲嗱，饮食拣嘅地方好得意。第一，董建华政府当年系一个好，即系俾人睇系一个好悭俭。為民以民為本，大家平民化的即政府。如果你吃一餐去半島，你估人哋會點肥你咧？嗰日咧就官商勾結啦！我屌你老母，吃一餐一個人一千銀啊！你話係咪官商勾結納税人屌佢老母閪咁嗱？ 所以阿肥太 所以咧呢、這個第一就唔去得。第二高級食府佢哋成日去食，有啲地方唔去得，即係喂同一年開嘅呢度嚇，唔係話。你講阿邊個有股份嚇？唔係話你嚟食仲唔係嗰個屌利益輸送？咁好揀唔揀？咁啊揀大榮華。第一地利，你試下夜晚黑入嚟元朗嗰條街，鬼影都冇啫。第二樣嘢，封路二嗰度得兩條馬路啫嘛。芝科特工封路一封，唔係話車烏蠅都飛唔到一隻去。我有一次試過同九哥去大榮華食飯喎，咁夜晚黑嗰度咧，嗰陣時啱啱先阿曾蔭權請嗰次就。成間嘢落一半集，咁啊諗住入去咧，有個西裝佬，可能諗住樹咩？我阿九哥就話係咪樹你啊？我話係咪樹我哋啊？ 喂，呢啲環境通常我哋都會講一句警察做嘢。 佢樹我，俾我哋行咗一半啫，點解用西裝樹我嘅？咁之後咧，那個西裝就行咗，做咩？食飯啦，做咩？走啊，特工啊，特工！我咩特工嘅特工？屌你咁撚多特工！後屘佢真係俾個證我睇。走啊，食飯啊，今日老細食飯，佢唔話邊個食飯，佢老細食飯啫。佢話老細食飯啊，咁啊，梗係走啦，屌你老味！咁佢哋揀嗰笪地方好得意啊，點解揀大榮華？第一地利，因為二風爐。你喺九龍揀間茶樓，好柒爛風爐啊，大佬！你唔係去風箱場嘅風咩？佢嗰度得兩條街，二風，第三嗰度細。即係佢包曬個廳又唔算好貴，屌你嗰度得一個地方啫嘛。 不過我諗你喺嗰度食同食喺半島食一餐都差唔多啦。你諗下，你喺半島都係開間房俾你，你去嗰度就成間餐廳。 成間餐廳俾啊你啊真 係。咪就係，屌咪一樣。喂，講到呢度。 喂，好啊，大家係咁先，拜拜。 拜拜。